第四呢是知無知執，第四種妄計執著呢是知和無知，認為這個色音是知、由善任止，窮之行空，以滅生滅，依直滅，而依直滅精妙未現。又是說行音盡，色音顯現的時候，若果依所知，知片言故，立知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以人無疑，草木為人，人死運成，十方草樹無雜片之生性偈者，使人質惰，知無知執，破渣勝利，執一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蒙失之境。這個人修行修到咁深嘅境界，而家仲變成咁蠢，知係指乜嘢呢？咁嗱，因為佢睇呢個行音盡，明知道呢個色音嘅境界廣大周遍無涯，於是咧佢就立一種邪知邪見，認為咧呢個色音既然遍一切次。仲開胸遍法界都是色音，咁啊開胸法界裏面一切草木無情都是包含響色音裏邊咯。咁啊色音是有知的，草木都應該有知啦。咁啊，既然執十方虛空啊，一切無情的草木同人的有知冇分別，咁所以草木將來呢亦可以變成人咯，人死咗亦可以變成草木啊，人與草木呢互相轮回，冇得俾你拣择噶。有情无情啊，通通都有知。你话系唔系无情有知嗱？你问呢盏灯，喂，你知唔知啊？咁你听唔听到嘢啊？咁佢唔会答你啊？根本冇可能噶嘛，系嘛？你话佢想咗，佢就凭呢个色音有知。有知周遍法界嘛，法界里面所有草木都是色音里面的，一切草木都应该有知咯，一切草木有知，人呢就将来又变草木，草木变成人，人和草木没什么分别，有情无情一同一样的，这种邪知邪见真是邪得可以。那这个婆渣亦什么？婆渣呢翻译叫做避害，胜利呢翻译有君，呢一两种外道呢都是执一切有情无情都有知觉的。咁呢个人呢认为呢个色音周遍法界，法界里面所有有情无情都是色音有知的。咁呢一种呢是同呢种外道嘅执着一样一样的。嗱，呢度有个问题吓，或者有人问嗱，呢部经咪话咯，四科七大都是异类众生嘛，记不记得？四科是五音六入十二次都是有情五音六入十二次里面的十二次是什么？六根六尘里面的六根都是有情，六尘就没情了，是吗？咁既然话十二次里边啊都系二类众生，十二次里边嘅六层就系无就系、是、无无情啊嘛，无情都系二类众生，咪即系等于佢话一切草木咯都有知咯，有冇分别啊？你哋会唔会发生疑问啊？我哋应该知道啊，地水火风都是二类众性呢，就说他的妄相是妄的，性是真的。这些地水火风啊，甚至色声香味触那些六层呢，都是由我们的心妄现的，不是真实的。等于空花、空中花、水中叶、镜中重。 是空的，是无的，生是异类众生幻现出来生等于无生，并不是有一个实质有知见的。同现在这个外道所执草木都是有知，是不同的。现在呢，这一种执着有情无情都有知，这个叫做什么？是名第四，戒言之心，成开谋果，为五蕴通，背涅盘成，生道之种。这里是十种色音里面修行所执着的第四种，妄戒这个言之的心，即是色心，是成开谋果。这个就是说戒这个色音周遍一切，就以这个色音为因心，成为这个一切草木无知的物质，认为它是有知这种果。这种执着呢，就违背了最初修这个耳目圆通的因地心，迷失了佛的菩提。于是呢，就生响这两种外道以有情无情都有知觉的这种颠倒的种类。第五是生无生执，由善男子控之行空，以灭生灭，而依直灭精妙未现。这几句说话不需要解释，若依现用更附用中以得随神，便依现化一切法生，求火光明，闹水清净，外风流周流，功成成就，各个从事以此群尘作为本因，立上自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知迦摄波并婆罗门，勤心亦生，四是火送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忘失之境。这个第五种生无生执，是色音定境里面修行的妄想执着。这一班呢，都是属于外道的境界，但这个人呢，居然呢在色音里面修行呢，变成外道的执着。在个现用，就是指色音里面见闻各知都现用，六根能够附用这一种中，已经得到随顺了，因此就在这个现用的变化这个色心之中呢，发生一种邪知邪见，求火光明，傲水清净，外风周流，功成成就，就是执着，喜欢这些东西，于是呢就将这个地水火风这些层境呢，作为自己修因，立这个上智的解，认为呢地水火风是永远不灭的，都是上智的，于是呢就以为这个地水火风是做盲目的本因。即是说执这个四谛是为上智的，这个是属于邪知邪见。生无增生执是什么呢？就是说执着四谛为能生闻法的增因，其实不是，叫做生无生执。这里又有少少类似这个佛教所讲的，佛教是不是说四谛种啊？地水火风四谛种，一切有情无情都是由四谛种组织而成的，是不是？是吗？但是佛教所讲这个一切有情无情由四谛种组织而成呢，是妄妄不实的，不是真相的，是又随这个现呢，随正现呢就生法的四谛，随染现呢就生众生的四谛，这四谛呢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不是上次的， 这个人执这个地水火方是永远上智的，所以就以佛教所讲不同了。这种执着呢就落落这个什么，落落这个邪知邪见。迦摄波呢翻译中国叫做大龟士，是一个婆罗门的圣、啊、婆罗门呢又翻译中国叫做正锐、啊、这一种婆罗门呢有一类呢就送火专门拜火，使逆其生啊去奉侍这个火，或者是奉侍这个水、啊、或者是奉侍这个风，见风就拜，见土就拜，见水就拜，见火就拜、啊、拜他做什么？希望水火地水火风保佑他求解脱，能够解脱超出生死。邪不邪得？邪不邪见啊？咁呢一种人呢，呢个响定里面中意地水火风，立地水火风为增上因，呢个人呢就同呢个婆罗门迦摄波同一类见解，所以呢啲人就成为伴侣，当然係迷失佛嘅菩提，蒙失真地嘅正知正见啦。呢种呢係咩呀？是命第五呀，戒着从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其果，为五言通背涅盘成生癫化种。哦，呢是第五种外道，妄生执着，啊，从事呢个地水火风，啊，就卖咗自己嘅真心而去拜呢个物质，崇拜呢个物质。立妄求因是咩？即是话希望呢一个地水火风是上智嘅，保佑他能够超出这个生死，所以叫做妄求因，求这个妄契果，以为拜水拜火拜风就可以解脱生死了。这种因果都是颠颠倒倒，违背这个言耳门言通，违背这个佛的涅盘城，这个盘字写错了，生颠化种，即是外道的种类。第六呢，归无归执，上一次讲过了，上一次呢讲得好不清楚，是吧，把声好哑，继续讲下去、啊、由善林子穷之行空，以灭生灭，以依直灭精妙未现、啊、这几个又不需要讲。若依言明啊，继明中开，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性偈者是人则堕，归无归则无上天中之圣若多，为其伴侣，迷佛菩提，蒙失之见、哦、归无归则，即是说以这个色音为他所归，实际呢色音还是要消灭的，不是他所归依次，所以叫做归无归执，即是说当他行音灭了，色音显现的时候，依这个涅盘声将第明悟的时候，就在这个现明之中妄计执着，将这个色音妄像开悟的境界、啊、而发生自己为性的解释、啊、这个呢就是以这个毁灭前四种音的群化的色音，前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四音都灭了、啊、而显现的这个色音、啊、而这个色音呢就认为是永灭的大涅槃、啊、因此呢就将这个色音为他所归依的地方，永远依止这个声音，实际这个声音呢是始终都要消灭的，所以就是无所归、啊、归无所归则。无想天呢就是第四禅，记得吗？第四禅呢最后呢、由这个广果天，然后分一个叉开叉、啊、这个 广果天直上，但是就分差呢就有一个无想天，是外道天，这种外道天呢为这种人的伴侣， 外道天咧，争呢、这个执呢个信欲多，即系执呢个虚空为佢所妻子嘅地方。啊，呢、这、一个人咧执呢个色咧系通明虚无嘅境界，为佢所归，所以咧同呢个外道天一样嘅。所以咧就变成呢个外道。既然变成呢个外道咧，就迷失呢个菩提咯。忘失这个正知正见、哦、那这种人呢就是第六种，言开无心，成空妄果，为应圆通，背涅盘城，生殄灭种，因为是执一切皆空，所以变成殄灭，又是一种外道、啊、第七呢，贪非贪执，由善男子穷之行空以灭生灭，以依直念精妙未现、啊、就是说行因灭这个色因现，但是未达到开妄前真的境界，就在这个现上的色因之中、啊、故生常智同依精言常不轻视，生性计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知阿斯陀求长明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忘失知见。这个呢就是坚固执着四谛所组织成的色身为上智，认为色音呢是周遍法界，是不生必灭了，所以这个色音是这个色身所依止的嘛，所以这个色身呢就长寿不灭的，永恒不灭啦。这一种呢是执这个四谛色身而产生这个事性的邪知邪见，所以就堕落这个贪非贪执的外道，因为这种外道呢是属于一种长寿先，是贪着这个色身长寿的，实际上呢是不是长寿、哦，所以呢他就忘失知见，忘失这个正知正见。是命第七，执着名言，立故妄因，趣常路果，为现言通，背涅盘成，生妄言种，是第七种外道。执这个本名言神的色音、啊、可以坚固这个妄妄的四谛色身，因此呢就以这个色音为因心，就趋向这个长寿的果。这种执着是违背最初修行耳目圆通的因心，因此呢就堕落外道，做这个生落这个长咩延长寿命的种类。第八是增非增执，由善男子穷之行开以灭生灭，以依直灭精妙未现，在这个色音里面修这个禅定，于是呢就产生这种邪见了。怎样邪法呢、啊、功名互通，却留层路、啊、恐其消尽，便依此制、啊、坐莲花光，广化七增，多增宝用，知重其心，生性计者是人则堕，增无增执，渣之伽罗成其伴侣，迷佛菩提，忘失知见。因为这个人在色音里面修这个禅定，去看这个色音呢是互相、啊、六根互用、啊、一切众生的明根来的，因为这个色音呢遍一切事，遍一切事、哎、能够含一切，含摄一切，而又能够互通一切，无所障碍，因此呢他就认为、哦、既然这个色音、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东西都有关系的、啊、如果我不留住这个色音呢，咁呢咁将来呢我就呢个寿命都冇啦，色音系我哋嘅寿命㗎嘛，咁所以呢我就要留恋呢个世间，一切一切我都要贪享受，尽量享受呢个世间所有一切嘢，咁呢个寿命呢 这个命根呢就会永留在这个世间啦。因此呢它产生这个邪见啊，贪恋尘劳，知情放欲，化这个七宝，多多去争取这个美女，尽情放欲，以为这一种妙乐呢就可以永远保留这个色心的真心了。实际这个邪知邪见呢邪得好可怜，是吧？修行修到这个时候呢然后去堕落。咁啦，乜嘢人为佢伴侣呢？渣子系叫做劫薄，翻译叫劫薄；迦罗翻译我所作。呢两种人咧，都认为三界里边所有尘劳咧系佢所作嘅，所以佢要尽情享受。因为贪恋尘劳咧，就劫薄众生，沉迷响生死苦海，叫做劫薄哦。咁呢一个人咧，响定境里边修行啊，同呢种外道一样，所以成为佢伴侣，依时迷失菩提，忘失知见。呢个系第八种，是名第八佛邪思因立次层果，为现形汤贝涅盘城生天魔种。呢个第八种外道系发呢个邪嘅思想，所以咧。广行淫欲，以为这个广行淫欲的因心呢就可以保留世间一切尘劳的果。这种执着是慧眼圆通的真正定的境界，背叛这个涅槃城，因此生响天魔种。天魔呢就是贪恋这个欲界的尘劳，这个人呢就堕落天魔了。堕落天魔会不会还有生死啊？会不会啊？会，因为他落了魔呢，贪恋这个尘劳呢，作孽了这个生死的因，将来还有生死果嘛。所以呢修行修到这个境界还会堕落啊？怎会说直灭现前就是断了生死，超出三界呢？明白吗？所以呢海老法师以这一点呢是证明其他灵验证物和其他的自己所讲是错的。喂，直灭现前呢就是涅槃天了。这真真正正呢直灭现前呢是接近天光了，未得天光。哦，到这里都还有堕落。哦，然后呢讲到第九了，定性声闻。定性声闻呢是佛弟子，为什么说他堕落呢？他不会再进一步回小向大，将来不会成佛。我们学佛的人呢目的是成佛嘛，他呢得少为足，叫做堕落。定性声闻又是堕落，定性现觉也都是堕落，不过呢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不会再堕落生死了，真真正正超出生死了。由善男子狂之行空以灭生灭，依直灭精妙微言，依明明中啊分别精粗，疏揭真伪，因果相酬，为求感应，背清净道。哦，所谓见苦遍集，正灭修道，居灭以忧，更不前进。生性解者是人堕定性声闻，知无闻真，真常闻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忘失之见。啊，这个呢色音是含有漏和无漏一切种子，是圣人和凡夫的命根。而家呢个修定嘅人咧，响呢个命根嘅色音嘅现明境界之中咧，能够分别啊道态同灭态系清净嘅，苦态集态系粗俗嘅，所以能够疏通切集， 知道滅道为出世解脱的因果，是属于憎苦和习，是世根苦恼的因果，属于危，所以说疏揭憎危。咁於是呢，佢就就叫點樣啊？知苦而斷集，無滅而修道。因為修道嘛，所以就證得呢個出世嘅真空涅槃，所以叫做為求感應。呢一種人呢，就係增修個機，認得呢個聖道所證嘅果。呢类修行人虽然用心是正啊，但是他所得的是偏空，不是第一二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偏空，什么叫做第一二空？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部经不是讲一境三态的，是不是空假中，只是空，不是前部佛法，正是假，不是全部佛法，必须要空假中，空假现用，空假中三谛才是佛法。而家呢个声闻人呢，只是证得空理，未能够明白呢个俗谛理，当然更加不能够明白中道理啦，所以佢叫做偏空。第一二空呢，就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包含三谛理，就是究竟的第一二空，就是佛的境界，是一切智。智慧有三种，是不是？第一种是什么？一切智，明白一切法都是空的，叫做一切智，偏空理。第二种是道种智，是明白世根法有因有果，有善有恶，有修有正，这个叫做道种智。具足这两种种智呢，就叫做一切种智。一切就偏明白偏空理，种呢就明白这个俗谛理。偏空理、俗谛理都合在一起明白了，叫做一切种智，中道理。而家呢个声闻人呢，只是明白呢个偏空理，佢是得到法法之中得到三分之一，佢又认为究竟啦，我已经超出生死啦，我已经证到涅槃境界，究竟啦，我唔需要再学啦，停留喺嗰度，认究系堕落，不进则退，认究叫佢做堕落。虽然佢系超凡入圣咁，但佢未能够回小向大，进趣佛道，所以叫做定性声闻。这种人啊，哪个做同他伴侣啊？无闻僧，不听经的人，一味去修行。修行呢，得到四禅的果呢，他就认为得到四阿罗汉的四果了。初禅他以为初果，二禅他以为二果，三禅以为三果，四禅以为四果。四禅是什么境界？告诉我，是色界天的境界，还未超出三界，他以为是已经得到圣人的境界，这种叫做无闻僧。因为他没有听经，不明白法，不明白法法，得到世根的禅定，以为得到超出出三界的果，不再求上进，叫做我慢降功。这种人为定性声闻的伴侣，所以呢又忘失这个追求佛果菩提的正知正经。是名第九，言精应心，成趣直果，为应言通背涅盘成生前空种。这个第九种爱道，又是叫他做恶道。为什么？心外求法，心外取法，他未证得这个真心，他的涅槃。到现在为止，你知不知道声闻人所证的涅槃的境界是什么？知不知道？没人告诉我，是什么？ 所证的境界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不是生灭已经灭尽啊？未，所以他就未取消这个什么变异生死，还有未世的生灭。所以这个呢就背这个涅槃石，背这个无大波涅槃，它是叫做什么涅槃？叫做有义涅槃或者无义涅槃，而不是法果的大波涅槃。这种呢正言是什么？正言就是它的能观的智，观这个空理的智。到这里呢是已经圆满了，观一切空的智到这里已经圆满了，所以呢就以这个求应的因心成就它，再向这个沉空寂寂的声闻小果叫做言精应心成菜直果。咁呢一种修法呢係违背咗耳蒙圆通。耳蒙圆通修耳蒙圆通做乜嘢？目的係求成法，但佢而家唔求成法，佢得到少少就为足啦，咁所以就背以呢个耳蒙圆通背道而驰。这种境界只是前面所讲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的境界，只是破三界见思烦恼填分别我执，仍旧未填法执，未填尘沙烦恼，未填无明烦恼，他就认为是真实涅槃。这种是不是堕落呢？